读我下一个画面，我先去冒险，不管一路多危险，啦啦啦啦啦，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，却不像那样的绝对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什么你也 I don't care， 我要专心体会每一天，还是学会打发时间，飞得高一点，做我自己最特别，啦啦啦啦啦，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是雨言流泪，喜悦扛过这一天，我想追寻完美的世界，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，却不像那样的绝对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什么语言 I don't care， 我要专心体会每一天，还是学会打发时间，飞得高一点，做我自己最特别，啦啦啦啦，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，迎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，就像是语言流泪，喜悦扛过这一天，我想追寻完美的世界，我还要飞得很高很远，在我的世界，敢拨开那个跑步后退，闭上双眼许一个心愿，勇敢向前，梦不会碎，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，迎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，就像是语言